我来来的， 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双休日，我们还是要和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在节目中呢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不过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啊，首先要跟我们的曲艺爱好者，特别是京韵大鼓的爱好者们通报一个不幸的消息，那就是著名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洛派京韵大鼓的传人啊，骆玉笙先生的大弟子陆以勤先生上周五呢因病不幸辞世。熟悉和喜爱陆以勤先生的艺术的朋友们呢，肯定都知道陆以勤先生啊是一个在艺术上非常的追求完美的艺术家，对自己的艺术形象、舞台形象啊，可以说呢都视若生命，所以他们不希望别人呀看到自己生病的样子，他希望自己留给观众的、留给世界的都是最完美的一面。所以陆以勤先生呢，连自己病重的消息啊都没有跟身边的很多亲人朋友，甚至于包括自己的弟子去说，以至于陆以勤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啊已经是两天以后的事情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呢，对于喜爱陆以勤先生的艺术、喜爱洛派京韵大鼓艺术的朋友来说呀，都是一个非常突然的、令人痛心的消息。我们这周末呢，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啊，也为您安排了一组陆以勤先生的京韵大鼓作品回顾欣赏，希望通过这一组节目呢，也表达我们对这位京韵大鼓艺术家的缅怀之情。今天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陆以勤先生啊新时期的京韵大鼓作品《激浪丹心》。 胸前 情缘。他们俩又说又唱又表演，大家越看越喜欢。这个说大愣他人随粗，可内秀，那个说小栓他大了能做演员。小栓说我要是长大了什么也不干，我是水里滚来浪里翻，不管他黑夜和白天，腿一蹬腰一弯，黑跟我的爹也学乘船，我是永远工作在江上边。大家一听掌声不断，你人小志气大可真不简单。老郑说啊，这总算如了我的心愿。小栓呐、你有了志愿，别我的心吧。想当年我还没有你这么大，就得穿足去那船，挨打受骂，本是家常饭，饭不充饥，衣不挡寒，过去真有道不尽的苦。 风吹巨浪向野 参紫腰兰滴溜溜，水面干枝沉江底咕噜噜，那江底的石沙往上翻，人声喊水声吼，响声成一片，风起雷鸣震山火。老郑说，同志们冲啊，加油干，冲过这白河急流，就算过了关，等听得咔嚓嚓枪拔剁胆，拿起了那一大半剁八十零，来了一个大船板，把老郑打死在船板上，这只船在急浪中左摇右摆，不住地转圆圈。这时候小栓他跑出来，动作似闪电，他要去搬舵跑向前，哪知道舵把回转，力量大，轰轰轰，把小栓打落在江里边。眼看大船要撞在那礁石上，老郑噌鲤鱼打挺往上翻，他腿一绷腰一弯，全身用力把舵打翻。同志们不要慌，不要乱，赶紧往左急转弯，这只船左右颠簸冒凶险，摇摇晃晃眼看就要翻，只听得小栓连连地喊救命，老郑他心中好似滚油。手去了，把船就会卷翻，船上有阶梯兄十几位，国家财产几十万元，多少工厂等着生产，多少人等着用食盐，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怎么能救小栓离开这船？船员们见小栓在呼救，都想跳下水去抢救小栓。老郑他斩钉截铁的一声喊：“同志们，救船要紧，别管小栓，不要乱动，大家齐心努力冲险。”就没听见嗖通通跳在急浪里边，哪知道汹涌的浪涛不随人愿，猛冲的大船好似箭离弦，把大浪和小栓远丢在后面。老郑他心中好似刀剜，咬紧牙关握住舵把，转眼间这只船就冲过险滩，到了复兴港，大船靠了岸，船员们一时心里很不安。这时候从岸上跑来张大愣，他说道：“我左冲右翻多少遍，找不到小栓在哪边，有你人在航运经管打电话，请他们协助找小栓呐。”心中好似浪涛翻，小栓他聪明活泼，真可爱，胸有 本想在暑假时带他出来锻炼锻炼，不料想这不幸的事故发生在今天，我们老两口子就这么一个，他的娘把他看成眼珠一般，回家去老伴要把小栓子问，可叫我怎么样的对他谈，水那么大浪那么险，找他恐怕是有不难。小栓他为救大船不怕危险，不愧是个少先队员，即便是他今天牺牲遭不幸，国家的财产得到保存，我的心里也坦然。这时候有人来送信，说防险指挥部派出了许多救护船，航运机关也打来了电话，说那里出动了全体人员。送信的、打电话的，连连的不断，可就是没找到郑小栓。老郑说：“好了，天也不早了，船已修好，同志们准备马上开船。航运的任务怎么紧？今夜晚一定要赶到蓬安。大船起锚，更要离岸。噗噗噗，从上游来了一只救护船，这只船如飞似箭，靠了岸，噌，从船上跳下来郑小栓。”大家伙儿一片欢腾，奔长奔短。小栓说：“多亏是救护员叔叔把我救上船。”老郑他紧紧握住救护员的手：“我感谢同志，感谢党，如果不是在社会主义时代，这个孩子怎么能够得重生？我们要团圆。老大爷，您这为公忘私的模范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们青年。哎，我只是做了件分内的事儿，值不得夸奖，很平凡。”说话间起锚，撤去跳板，船离岸升起台帆。你看那弟兄互相招手，一颗颗红心紧相连。不多时大船已然走远，只有那川江号子响在耳边。

刘三姐，福建诗人回长久转，忽听得马嘶人喊乱嚷嚷，原来是贾琏与贾珍回家转，呼奴唤辈带上了酒浆，这贾珍在酒席宴前心神无主，不住的偷眼看娇娘，见三姐真是杨柳迎风，桃花带雨出水的芙蓉，恰似碧露的海棠，贾珍他心动神怡，真魂飘荡，他也顾不得吃酒了，忘了喝汤，冷可可的把口张昂，他那垂涎有三尺长。微含笑啊，三妹妹，愚兄我有一言，莫怪情狂。你与那柳香莲姻缘初定，到如今一载有余，他音信渺茫，有道是月有缺损，花有凋谢，为人的青春死过血流光，人生有酒须当醉，花开当折莫贪狂。贾珍他故作不知说，那刘某他是何如人也？贾琏说他是平宗郎君，本末登场。贾珍说：“哎呀呀，原来是个江湖的幽灵，世俗的戏子，怎匹配我们名门济世？”使唤门墙，刘三姐一旁带路，推杯盏，峨眉微蹙，不搭腔。这贾琏见三姐无言，一杯莫虚，斟上一杯水酒，把小脸儿扬，想大哥款款多情，风流才子，三妹妹你比花解语，比玉生香，我有意做个宾媒，成就连理，这叫做亲上做亲，蜜里调糖。依我说，你们吃一个双盅，就算是定亲酒吧。学一学天孙织女会牛郎，这贾琏眉飞色舞，还要往下讲。刘三姐

家中为我则配妻房，老母之命难违抗，实无奈。前言之事另作主张，定亲的宝剑本是家传之物，望兄赐还小弟收藏。尤三姐连笼以内全听见，不由得芳心欲碎，便提冰凉隔帘炉，更生问道：“可是公子吗？难为你一派言辞多堂皇，说什么母命难违抗，说什么家中配妻房，分明是听信人谈论，一旦知今你变了心肠，须知道十步之内有芳草，十指伸出有短长。我为你终日愁眉伴泪眼，我为你朝朝忍辱受窝囊，我为你折断玉簪明心枝，我为你在酒席前撕破了脸皮闹饥荒。我把你当作终身知己，你把我当作无耻姑娘。床头上摘下鸳鸯剑，苍啷啷，抽出一股雌风，在身后藏起帘笼。眼望香莲说还你定力，一行说泪如雨下湿透衣裳。左手讲剑赴玉公子，右手回伴自刎警枪，霎时间柔碎桃花红满地。香消玉云气息渺茫，柳香莲放声大哭：“真烈女子也！你看她动足捶胸泪两行，可恨我有眼不识金镶玉，辜负你知难人品，一脉情长。”有三姐玉碎珠沉，身死气壮。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陆毅琴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鸳鸯剑》，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通过《京韵大鼓》作品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陆毅琴先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